妥协。从现在开始交给音乐怪，跟着他人一样完成我快乐的开关，拥抱热慢慢的喜悦。到处都是那未来，到旷野 我一直在想，很多人喜欢的酷到底应该是指的什么？它一定不仅是外表上的那种拉风或者是时尚之类的吧？也许它就是一种态度，不妥协，不抱怨，一直保护着自己的世界。要听的就是这样一个很酷又很柔和的歌手，来自李宇春，《下个路口见》。这里是正在为您送上的音乐导航，我是肖辉，感谢你每天的光临。要听到的这首歌就是李宇春他在2009年所创作的一首歌曲。 刚下的地铁还不算拥挤，你那边飞机放下也落地，冬季下雨你是放映收音机，你听几点几，他半个地球外还小小市场滴滴答。 me the wrong way. Won't you do me the right way? Where you gonna be tonight? 'Cause I won't stay too long. Maybe you're the lie for me. When you talk to me, it strikes me. Won't somebody help me? 'Cause I don't feel too strong. Was it something that I said? Was it something that I did? Of the combination of both that did me ill. You know I'm hoping you'll sing along, though it's not your favorite song. Don't wanna be the wind, there's nothing left to say. You know that some of us spin again, and when you do, you need a friend. Don't wanna be the wind, there's nothing left for me. And I hate the thought of finally being erased. Maybe that's the best of me. Was it something that I did, or the combination of both that did me ill? You know I hope you'll sing along, though it's not your favorite song. Don't wanna be in a way, there's nothing left to say. You know that some of us spin again, the way you do. 最近比较烦，烦烦烦， 烦啥呢？看把你愁的。 哎，最近工作的事儿太多了，车险又到期了，都没时间去续保呢。 多大点事儿啊！告诉你个好消息，平安车险一键续保功能在平安车险微信公众号上线了，一秒报价，一步出单，灵活设置各种车险套餐，保费变化一目了然。 真的假的？这么方便？ 平安车险微信公众号下方菜单栏点车险，进入一键续保功能，填写相关信息就可以了，简直太方便了，有没有？ 还是平安车险更懂我，省钱省心还省时，专业服务更贴心。 天来了，企鹅不怕冷。 还有，咱家的汽车也不怕冷，因为有了长城润滑油发动机冷却液。长城发动机冷却液专利技术，让您的爱车安全过冬。长城润滑油。 老婆，弟弟看，谁能淘到最便宜的洗车服务？ 我赢了，有免费的。11到12月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打给平安车险，报价就送3次洗车服务。 号码多少？ 408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 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短暂休息了之后，我们的音乐导航又回到了各位的身边，感谢你继续的收听。我在想，也许很多年之后，流行音乐也许会出现很多让我叫不上名字的面孔，很多熟悉的旋律会被他们翻唱，然后零零后们听着那些新面孔，开始不记得曾经那些歌手的名字。不知道他们有一把肆意游走的声音，这大概就是人们所说的时间吧。但是当那天来临之前，让我们听听这首暖人动心的《朋友别哭》，这是张宇和凡人二重唱所合唱的一个版本。 有没有一扇窗能让你不绝望，